好，咁我继续讲我嗰个 和果子， 系啦，咁佢都好好嘅，又系咧，一个钟食饭，跟住十五分钟 break， 跟住佢哋咧仲好肯教我嘢噶，个店长同埋一个店长啦，一个部长啦，咁另外有一个都系正职嘅女仔嚟嘅，全部都系日本人嚟嘅，咁嗰度就学咗好多接客用语咯， 哇，呢个紧要， 待客用语啊，呢个，因为你知日本人嗰啲敬语啊，咧即系。好犀利噶嘛？ 有学日文嘅就会明白 的，就 会 明咧系敬语啦，系啊，因为对唔同阶级嘅人讲嘢要用唔同 level 嘅语言，咁嗰度真系学咗好多敬语，同埋佢哋好肯教我啊。 咁几好。 系啊，即系。你话 office 工就话你慢慢用满簿抄，得人哋教你咩啫？喂，你呢啲做 sales 嘅咁。唔知咩环境㗎嘛，我都系第一次做，咁佢哋都好肯啊，你抄低呀，唔紧要㗎，你慢慢写低呢个要点样讲啊。咁我嗰次就直情有一本簿仔，我都照带返工，就抄低呢句嘢点样讲有礼貌啲呀，敬语系要点样讲呀，即系总之系学咗好多嘢啦，佢哋好肯教我啦，同埋如果我有讲错嘅话，佢哋可以会纠正我咯。因为日本人其实好少噶，日本人系咪都啊佐之佐之 系啊 系啊， 日文好好啊， 都赞你好啊， 净系讲阿呢个多都话，诶你日文好好 啊，都赞你好啊。总之唔系会唔会好纠正你嘅错嘅，但系佢哋好好咯，佢哋尤其是系店长啊，佢真系咧，佢真系会纠正我，佢话啊嗱你呢个即系佢唔系。诶，拉梳嗰啲咧，即系唔系觉得自己好 自豪或者好自傲， 系佢哋全部都冇嗰一种高傲啊，嗰啲教你嘅嗰个意味喺度，佢哋真系虚心，即系当 friend 咁样教你。佢啊嗱，你啱啱嗰句咧就咁样讲会好啲啦，咁样即系应该咁样讲。 嗯，咁好好 啊，系啊，好好啊， 出头又食又叻，又攞埋啲知识。 系啊，我觉得系上紧日文咯，完全系。 系生活日文啊，仲要 系 呢种，即系因为 日文同埋。代客，因为其实而家依份翻工，我哋都系对日本客啦，翻嚟之后做 office 工，我都系对日本人。咁嗰阵时学嘅嘢，其实都系有用，都用得翻噶，系啊。因为其实始终你讲都系讲翻嗰啲， 冇错， 系啊。因为香港你真系少机会咁样讲咁多敬语，跟住你去到佢哋又肯教你，系咪先？最重要系佢肯教你，同埋指正你。 你香港要学都唔难，唔系唔简单啊， 同埋要俾钱咯， 要俾钱。 有人工收，有人教你，咪 真 系 好 好。同埋佢哋会好关心我，你惯唔惯啊？企咁耐， 啱几好。 系啊，其实冇乜嘢啊，因为我帮 紧你。 系啊，我嗰阵时其实我嗰阵时我翻十点放六点，一个钟食饭，十五分钟休息。其实个时间都唔系好长噶，仲要系其实佢闲日咧，我试过翻闲日，真系好得闲，因为嗰条商店街咧。如果閒日嘅话呢就真係游客多啲。咁又你知名古屋又唔係熱门旅游区到咁样冇嗰啲熱门东京大阪旺到咁样。所以又未至于游客多到疯狂咁样涌埋嚟。所以閒日呢日本本地人唔行街呢其实真係好得閒。係啊，我哋係倾偈 多嘅。 咁又冇教 我不停我諗係食㗎喎。但你又讲冇肥到喎。 真係冇肥到。真係冇肥到。係啦咁就同佢哋倾偈呀，佢哋又教我嘢呀，即係冇人嘅时候咪同我倾偈呀，教我嘢囉。咁就真係学咗好多嘢，所以。 好值得。 係呀，个老细又咁好，店长嗰啲全部都对我咁好，但係呢份工呢我就係返咗三个月啫。 而家都係 keep 住联络㗎，冇。 有 keep 住联络呀，係呀係呀，好好啊。咁因为我嗰陣時初時見工，我係話啊，我可能三個月後我會離開名古屋嘅，因為我自己嗰陣時都唔確定我會唔會留幾長啊。咁 見步行步咯， 咁所以我可能做住三個月先啦。咁佢又 OK 喎，佢又真係好就我個老闆係啊。咁我就簽住三個月約先。咁約滿完咗之後，我又真係冇做嘅。係啦係啦。咁另外嗰份免税店同時翻緊免税店啦，同步進行㗎啦。咁免税店嗰份就對遊客多咯，因為嚟買嘢嘅通常都係。仲要是大陆嘅团嘅客比较多嘅。咁香港人都有少少少量啦。 有冇计 commission 嘅其实。 冇计冇 commission 嘅。咁、okay. 个人工就九百几 yen 嘅我记得。 Fair,ok、okay, 啊。包埋车钱。日本好多都是啊日本好多就算你是 part time 都好啦其实都包车钱。 even 而家是香港嘅日资公司好多都包车钱。 是啊咁和果子我楼下啦商店街附近。咁另外呢个免税店我就要搭车返工嘅。咁其实我发现搭车返工呢仲慢过我行路。 点解呢 因为我住大衰咁嗰间嘢就喺荣萨卡。咁其实过去。 其实一条直路嘅啫，系行到过去噶啦，行到就十五分钟到，搭车又系十五分钟到， 等车 仲要等车，因为日本嘅地铁名古屋啦，名古屋讲紧名古屋嘅地铁啦，就冇香港咁方便，两分钟一班嘅、 嗯， 就算你、啊、繁忙时间就三分钟到一班啦，咁、嗯、唔繁忙就五至八分钟一班啦，咁你 miss 咗一架车咧，咁你就喺度呆等，咁你呆等嘅话，咁你不如行过去啦，仲要转车嘅，其实如果系大衰搭过去泳嘅话，咁、嗯、所以我就行过去啦，咁车钱就照收啦。系啦，咁我就行路翻工嘅，咁车钱就照代啦。咁嗰度咧就主要系喺加百货公司入边嘅一间免税店。咁、嗯、我免税店咧，我就诶讲紧免税店好多嘢卖嘅，咁、嗯、又有电器啊，又家品、小家品、小型家品啦、啊，咁、嗯、又有嘢食啊、笔啊，真系好似你喺机场见到嘅免税店咁样咯。 系咪 乜都有嘅？有化妆品， 系咪大相机啊？叫？ 唔系大相机，唔系大相机。嗰间可能大家唔会留意，啊、但系因为我哋香港人就好少入呢啲免税店，嗯、即系街嘅免税，因为机场冇分店嘅。咁、 嗯、 但系你平时行街，你都行药房啊或者 Donkey 啦、啊，系咪？咁就好少会入呢啲免税店买嘢嘅、啊。通常香港可能大家唔识 L 字头、嗯、，L 字头 啊 ，L 字头， 就好多好多好多地方都有嘅。 而家都仲、 啊這个真系好搞笑。呢间免税店呢系啦，咁我啱啱去做嘅时候，佢就系新开嘅。咁我嗰阵时系三月去做，佢新开嘅。咁、 嗯、 咧、 嗯嗯、 就佢身处嘅嗰间百货公司嘅位置就唔太好啦。嗰间百货公司本身都少人行噶啦、 啊，风水唔好啊。 系啦，跟住咧咁佢又喺七楼， 系 咁专登搭上去七楼嘅免税店买嘢嘅人就比较少。咁、嗯、所以咧就啲团接啲团多咯。咁、嗯、就大陆游客比较多嘅，咁就讲普通话就会比较多啦，咁、 嗯、 但系咧佢都会跟翻足日本公司嘅规矩， 系 就 系 每朝都要早会， 使唔使做运动啊？ 呢、這个呢间唔使， 呢间唔使， 呢间唔使，之后做嘅百货公司 以为要做运动啊， 系啦，呢一间免税店咧都要早会嘅，早会就系咩咧？每日都要讲接客基本用语练一次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系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たどうぞ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せ。 好难啊，呢个我而家做唔得。 系叫好嘅呢、這个，搜索密切得西马城， 即 系总之、嗯、你每一朝早就系大家排晒列排好队，跟住就一齐喺度讲一次呢啲、 嗯嗯。 另外仲要讲社训，社工社会个社训话个训社训，即系佢个社训系咩？ 系咪 每日大家就要好齐心咁样读一次个社训 ？Hit 多字，嘟嘟嘟嘟 ，hit 多字，嘟嘟嘟嘟咁样讲。 一段诗嚟嘅， 唔系诗嚟嘅，即系嗰句 哇，好难、啊， 即系好似你校训咁样啦。即系总之。每朝早就系咁样咯，然后就报告每个唔同corner 嘅事务咯。咁、我嗰阵时负责就系化妆品 corner 嘅，咁、化妆品 corner 我呢啲 potato 嚟嘅啫，做 part time， 咁当然就唔轮到我报告啦。咁我就系负责听嘅。咁、一个早会其实都差唔多接近半个钟噶啦。咁所以真系要我嗰阵时系十点开铺，咁我哋就翻工翻九点。三睇先，佢话就话九点半开始工作，计、你工作时间啦。咁、其实大家都系早十五分钟就翻到去换衫啊，准备，跟住九点半准时就要企晒喺度开呢、這、一个早礼噶啦。咁、就讲完一大轮之后，报告完一大轮之后，就翻去准备你嗰个 counter 嘅事务，即系嗰个 corner 嘅事务啦。咁、呢个免税店接待嘅游客，虽然话系中国游客、但我有少少改观对中国游客。 点解咧？ 因为唔知点解去名古屋嘅中国游客嘅团咧，啊好有礼貌啊！ 台湾人嚟噶， 中国人嚟噶 okay, okay. ，passport 收出嚟，得、 okay, 去免税噶嘛、真系中国人嚟嘅，唔该钱，唔该后，谢谢谢谢。你每答佢一样嘢啊，谢谢你啊，麻烦你啊。跟住之后咧，仲会譬如啊，你香港过嚟做嘢啊，啊加油啊咁样。 其实几 warm 噶 ，warm 噶系啊！你人在异地，我想同你讲，你加油啊！喺度生活加油啊，做嘢加油啊！即系哦，点解点解咁嘅？我就系觉得，咦？点解可能因为系咪有钱啲嘅人嘅教育好啲啦？可能 可能系可能 系啊， 都有影响， 所以就啊。都唔係好似香港見到嘅遊客咁冇禮貌、粗聲粗氣，咁當然都有啲麻煩嘅，都有啲阿支阿助嘅人嘅，但係真係都總會有嘅。但係有禮貌嘅中國遊客就反而比較多，有神奇在呢樣嘢。 咁幾好，咁其實都幾開心咯。 咁有時都有啲香港嘅遊客撞入嚟啊，咁樣 都係話你廣東話點解咁好 嘅？係啊，都係話，咦，你廣東話咁好，香港人，香港人，因為佢唔會有個牌話你係咩國籍咩語言咁樣嗰啲嘛。咁所以就佢哋一眼睇就會唔可能 sense 唔到香港人啦，係啦。咁就主要就係 免税店做化妆品 corner 呢样嘢咧，又系好开心嘅。因为免税店又唔系好忙嘅，咁闲事真系好多闲事啊，所以就系倾下偈， 倾下偈。哦，咁学几好， 试下化妆品咯，试下护肤品咯。因为化妆品 corner 就包埋护肤品嘅。咁你知日本嘅护肤品，哇，嗰堆大牌子喺晒度， 试晒啦， 嗰啲化妆品喺晒度。咁你有时真系赶唔切，查嗰个叫做咩啊？即系太过贴身嘅就当然唔会试啦， 系啊。 喂，譬如话你有时哎呀真系讲唔切，画嗰个眉啊，咁画眉 OK 嘅，补补先咁样，系啊， 几好 嘅，系啊， 香水嘅补补， 系啊，香水有时哎呀试一试只香水， 几好嘅。 咁你都要试一试先至，有 sample 喺度啊嘛，咁先话到俾啲客 住自己啊， 系咩嚟噶嘛？咁有时咁你护肤品 hand cream 有时系咁啊，只手冷气地方咁咪啲啲 sample。 咁冇理由买呢啲，我哋唔即系只手鞋噶嘛？ 感受一下嗰个系点样，你先 sell 到噶嘛？同埋好好有员工 discount。 咁几好啊！ 咁哇，喺嗰阵时候，系啊，好帮到手啊，大佬，真系用员工 discount 买咗好多生活必需嘅化妆品护肤品， 咁点都买翻去，买 啊， 买堆翻， 所以买咗一大堆翻去。咁呢个就系嗰阵时就系咁样啦，同时翻紧工，之余再写书，系啦。咁我试过最长就系19年勤， 年勤系咩意思咧？ 年勤即系连续翻19日工，两边走咯，和嗰支免税店，如是者翻咗19日。之后我放翻自己两个礼拜大假， 我要 又去咗玩嘅，系冇错， 赚咯。 所以系唔系正工作？我工作嘅途中都会系去玩嘅， 都唔错。咁就包括我同我去嗰次， 系啊，你就 川香嗰次。 咁你嘅工作？ 哇，我嘅工作，我做咗两 工作都系仲精彩。 因为咧，我自己都帮学校有写专栏嘅，咁今期出咗两个啦，咁我又讲下呢两个啦，好冇？咁包括北海道同长野，咁头先我都讲过啦，through agent 宿舍 系宿舍，咁我哋不如可以去宿舍上先。系啦，咁就呢一个咧就 好靓喂， 系啦，洋房 OK， 我系住其中，我哋所谓嘅 独立屋系宿 独立屋。其中一個叫做宿舍，因為其實佢真正嘅宿舍係已經沽咗，咁我哋就被編排去咗呢一間， 係啦，咩六個人一間房， 六個一間房係啦，有男有女，嗰間房就係女啦，咁可能呢間屋裏面有男有女啦，咁都 OK 嘅，大部分都係日本人嚟嘅，係啦，咁我哋睇睇下一張係我哋。床嘅相，我哋就系所谓嘅碌架床啦。咁你会见到咧，系啦，呢个就系 有啲乱， 唔系我嘅，唔系我嘅，唔系我嘅，我惊嗰个人应该会杀咗我噶啦。系啦，咁其实呢个系一张床啦，咁会有啲黏啊，即系叙制咗一个私人空间啦。 啊，真系好似嗰啲 guest house 咁。 系啦，我夜晚就喺里边喊噶啦，咁样。咁点解会喊？我一阵再讲系啦。咁咧，其实就可以 show 一 show 下一张相啦。咁咧呢一张咧就 系 酒店房，酒店房 之后要 我哋要搬入去。嘅房啦，系啦，咁其实 好 OK 嘅 ，fair 啊 OK 嘅，我觉得 OK 啦， 五千 yen OK 啦，咁我睇一睇下一张就系我哋出面个景， 哇， 呢个咧就系所谓北海道雪国，系啦，非常出名嘅二世古，咁我谂我讲到呢度咧，大家应该知大概系边个位噶啦， 滑雪咁出名， 系啦，滑雪非常出名，得嗰几度嘅啫，系啦，唔紧要咯，我谂嗰间应该唔会搵我悔系啦，寻我仇嘅， 好好个环境， 再下一张就系我嘅工作服，咁就每一日就系着住呢个木屐，好似阿信的故事咁样，着住呢个木屐啦，行几多步咧，每日最低消费20000步。 一日行两万步， 点 样行匀成间酒店？ 基本上我做嘅系边一个咧？你可能睇到啦，系一个日本嘅叫做料理啦，日本料理餐厅啦。咁基本上， 你负责嗰间酒店入边负责餐厅， 系啦，餐厅嗰 part 咁样。咁跟住咧，就每日就行20000步啦，至少。咁行咩咧？其实行咩都行晒啦，行富士山都行埋啦，已经可以。 20000步， 富士山都系行20000步嘅啫，都系我想同大家讲呢个，再之后再 share。咁咧，呢个我系做传菜，因为我日文唔好，系啦，我日文唔好，我学到 N3 就过去，同埋我唔系好讲到啊，嗰阵时我仲未好讲到日文，咁所以就最低消费行20000步啦，同埋我哋嘅发型都有要求嘅，唔可以系啦，下一张，咁你会见到呢个就系我个。香港朋友帮我扎嘅， 你做全场都扎得咁 靓，系啊！但系到最后系自己扎咧，系因为我哋唔同时间翻工啊，到最后自己扎系放弃咗治疗噶啦，已经咁就扎到一嚿咁样揽埋一个网就算噶。 因为空姐头嚟， 空姐头，我真系好 appreciate 呢一张相，我真系 appreciate。好，下一张咧就系我讲我辛苦，系啦，我手咧系完全结晒茧嘅，我想讲系因为咧基本上太干啦嗰度，咁同埋成日要接触水啊，因为我又唔识洗碗嘅，但系咧。 菜都要接觸水啊？ 係啦，我要接觸抹抹嘢啊，嗰啲都要接觸水啊，抹杯要抹都好乾淨，有跡都唔得。係啦，咁但係呢啲辛酸背後咧，都會有啲開心嘅嘢嘅。下一張相就係和牛啦，係啦，冇飯我收死呢個對手。 呢個 係 點？ 呢個係夜晚咧，同啲廚師嗰啲開 party 咧，就食呢啲和牛咯。 嚇， 係啦。 公司 嘅嗰啲廚師食你可以當係公司 剩餘物資， 剩餘物資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平時自己食乜嘢咧？就係、是、食下一張相嘅嘢啦。你會見到就係喺 supermarket 買翻嚟嘅嘢啦，係啦。 咖喱係嘛？ 係啦，係啦，咖喱啊嗰啲啦。咁好啦，咁依家咧，我哋就講到呢一度。咁下一節咧，我哋翻嚟咧，再講埋我喺北海道嘅辛酸史。